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东野圭吾原著，大哥工作室制作，由新经典文化、咪波文化联合出品。 第二集，久我成灾的视线在三个监视器上来回移动。虽说是三月，车内却闷热如同梅雨时节。他脱了上衣，解下领带，又解开衬衣的两个扣子，但热汗还是在脖梗上流淌。久我成灾很想打开空调，但又不能在发动机低速运转状态下持续停车。这辆车现在伪装成送货上门服务的小货车。 没有动静了，头儿。 一起盯着监视器的上野说道。他是久我成灾的部下。 别着急，再迟嫌疑人也应该会在14点前前往交易场所。得守到那个时候。 久我说道，眼睛还是不离监视器。三台监视器上映出离他们的车约20米的一幢楼房的正门、后门和三楼的窗户。一周前，玉图町一家宝石店发生抢劫案。作案人持枪杀了宝石店的两名保安，被抢走的金条和宝石以进货价计算，价值约1亿5000万日元。警方根据作案手法，认为熟悉宝石店内部情况的人参与作案的可能性很高，便对该店的前任员工展开了彻查，结果查出现场留下的毛发中有一部分属于一年前曾在店里工作的一名男子。追查之下，该男子承认他参与了作案。男子是日本人，但加入了以外国人为中心的犯罪团伙，袭击宝石店的就是该团伙。根据这名男子说，他是头一次参与作案，分赃之后他就没有再见过其他同伙了。根据这名男子的供词，警方掌握了这些外国人的身份，但他们已不再出没在潜伏地点。对侦查组来说，幸运的是这名男子知道交易金条的日子和地点。搜查一科的管理官位列科长和理事官之后的三号人物久我成灾，大胆推断嫌疑人的藏身之处，投入大量警力调查取证，结果成功找出了符合特征的外国人出入的大楼。久我成灾凝视着映出三楼窗户的监视器，他知道他们的房间是在三楼，但房间的窗户终日拉着窗帘，监视器映出的是走廊的窗户。走廊上出现了一个男人，接着又走出来一个，二人站着说话。 是曹汉芳和周辉英， 上野兴奋地说。久我成灾拿起话筒， 这里是久我，目标出现，但先别行动。像以前说的，也许会有我们还没有确认的别的成员。另外，还是假设他们全部持有枪支为宜，即使他们露面，也不要马上动手，等他们上车后再包围。 明白。 久我取出手机，开始听报时。他摘下手表，调整指针。中午12点40分，连秒针也对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在他要把手机放入口袋时，手机响了。他不想接，但一看显示又迟疑了，是搜查一科科长打来的。科长知道这边的情况，不是要紧事不会来电。 喂，我是久我。 是我，打扰你们行动，不好意思。 哦，有什么事啊？那个抢劫杀人案马上就要收网了。 久我成灾一边看监视器一边说。两名嫌疑人又返回房间。 我知道，所以才紧急给你打电话。是这样，刚才刑事部长找我，下达了一个奇特的指示。 什么指示？ 从13点到13点20分之间别轻易采取行动。 啊，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的意思。再准确一点说，得到的指示是在今天13点整至13点20分之间尽量不要让警察执行危险任务。 久我成灾越发摸不着头脑， 这是从哪里发出的指示？ 恐怕是比警察厅更高的级别吧，刑事部长似乎也不大清楚。 从13点到13点20分，为什么这20分钟里不能行动？ 我也不太清楚，说不定跟恐怖袭击的预告有关。听说是来自美国的情报，说今天恐怕有恐怖袭击什么的，那份情报的出处也不清楚。你也知道，闹市区和人群集中的地方都加强了戒备， 但奇怪的是，据说这次戒备在13:30左右就可以解除，所以只能认为有某种关系。 预防恐怖袭击跟逮捕抢劫案嫌疑人有什么联系？ 我也不明白。总而言之，在那20分钟里，采取有危险的行动要极为谨慎，即便有必要，也绝对要避开13:13前后。上面是这么说的。 13:13会有什么事吗？ 不知道，似乎以后会有详细说明。 可是科长，我们这里不行动不行啊！嫌疑人很快就要从秘密住所里出来了，错过这次机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逮捕他们了。如果让他们漏网，他们再搞出命案，那就太糟糕了。 我知道，我也没说不逮捕嫌疑人啊，只是如果有办法拖延，希望你们考虑一下。当然，逮捕嫌疑人是第一位，以后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 明白，我会在行动时加以考虑的。 抱歉，干扰你们执行任务了，继续吧。 明白。 九我挂断电话，不禁揣摩起来。 从科长的语气来看，上层似乎施加了不小的影响。可是就20分钟，不，这是13:13前后不要采取行动，这是什么意思？ 上野转过脸来，面露不安，他听到了刚才的对话。 头儿，有什么事啊？ 九我成灾摆摆手，注视着监视器。 没有，什么也没有。科长打来电话鼓励咱们呢。哎，对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今天3月13，明天是白色情人节。哦，说起来今天是星期五啊，13号星期五。 哦， 这有什么问题吗？ 九我成灾摇摇头。白色情人节也好，13日星期五也好，应该没有关联。他将目光转向监视后门的监视器，立刻探出身子。 哎，那家伙怎么回事？ 哪个？ 上野也往前凑。监视器上出现一个躲在车后的年轻男人，他一身西服，弓着身子。 这谁啊？不像是我们的人。 久我成灾叹了口气。 他是本辖区的警察，这次查案他应该负责出奇侦查。 哦，那这么说的话，是您的？ 叫人把他带过来，让一个外行待在那种地方，妨碍我们办正事。 明白。 上野使用对讲机跟部署在后门一带的同事联系。很快，躲在车后的年轻男人就被久我成灾的部下带走了。监视器显示了这一切。 他是想在哥哥面前表现表现吧？ 真是乱来。 大月在首相官邸的一个房间里，面前设置了一个大屏幕，屏幕上太阳系时空的数学性变化正以图形呈现出来。遗憾的是，那些图形表达的内容大月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借助研究人员的解释，他好歹明白了某种物体正在迫近，将引发一种被称作 P13 的现象。由此可知，再过10分钟多一点就会发生历史性事件，只不过研究者们认为这一事件无法数学性地留在历史上。大月抬头看看站在身边的田上。 该用的办法都用上了吧？ 应该是的。 总觉得还遗漏了什么似的。 跟各省厅说再确认一次吗？ 不，我并不是怀疑没有传达到位，而且事到如今再发现疏漏也来不及了。从现在起只能祈求神明保佑了。 在对应策略方面已经完全按照美国的指示推行了。 高速公路怎么样了？ 据国土交通省报告，高速公路以检修的名义实行了限速和限行，还有飞机的起飞和着陆也都避开了那个时段。对飞机而言，可能会发生大事故的时候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间段。 大月点点头，接着想象其他可能发生大事故的情景。他脑海里冒出核能设施，但马上打消了念头。 不能往这方面想，各地的警戒已经万无一失了。 关于这一点，应该已由警察厅通知了警视厅和各县警总部。 八月点点头，他心一横。 事到如今再怎么折腾也改变不了什么了。正好再过10分钟吧。 他看着屏幕咕哝道。打开小货车的车门，里面有两个男人。九我东树只看背影就知道， 其中一人是哥哥成灾，车内设置了对讲机和监视器，成灾正盯着看。 长官，我把后面的警察带来了。 把东树拽来的刑警说道。 找我干嘛？ 东树带着不满的腔调。成灾目光不离监视器。 我是找你有事，只是不希望你妨碍我们的工作。 我什么时候妨碍了？我只是监视后门而已。 这就是妨碍，后面的事情交给专家吧。冒冒失失的闯进来，你会受伤的。 我也是刑警啊。 我知道，辖区警方功劳不小，后面的事就不劳费心了。你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还没完呢，嫌疑人还没抓住吧？ 你头一天当警察吗？抓持枪嫌疑人跟抓小偷那可不是一回事。 那种事情 我知道，几个字刚要出口就被成灾用手势制止了。成灾拿起对讲机。 目标走出三楼房间了，总共有五个人，所有人就位。 收到。 成灾向驾驶员发话， 抢先行动，开到预定位置。 车子发动的同时，成灾把手伸向车门，在关上车门前，他看了弟弟一眼，是发号施令的表情。 待在这里，绝对不许动。 东叔瞪着哥哥，但成灾熟视无睹地关上车门。目送车子开走后，东树看看四周，把他拽来的刑警不知何时也没了踪影。明白这一点后，东树奔跑起来。他移动到能够看见大楼正门的地方，三个男人正往外走，其中两人提着大袋子，应该是从宝石店偷的赃物，还有一个光头男人空着手，目光锐利地打量着四周。 奇怪，刚才我哥通知部下说一共有五个人走出房间，另外两个人去哪儿了？ 东树返回大楼后门，从建筑物的隐蔽处窥视情况。就他所见，没有警员埋伏，可能全部转移到正门去了。一个男人走出后门，他穿着黑色皮夹克，没有提东西。男人走向路旁停着的敞篷汽车，他一边打量四周情况，一边上了车。此时他的上衣缝隙里露出了一样东西，是手枪。东树感到全身血液沸腾，与此同时他听见了发动汽车的声音。没时间考虑了，东树冲到马路上，挡在眼看就要开动的汽车面前。 我是警察，熄灭发动机，举起双手。 男人很吃惊，但马上变得毫无表情，随后熄灭了发动机。东树走进驾驶座，掀开男人的上衣，里面正是插着枪的皮套。 你违反刀枪管理法，我现在依法逮捕你。 就在东树要掏出手铐的时候，腹部忽然掠过一阵剧痛，他不禁弯下了腰。 是电击枪。 他正想着，汽车发动了。 往哪儿逃？ 东树飞身扑上汽车后部。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欢迎大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